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深度和广度优先搜索，如何找出社交网络当中的三度好友关系。上一节呢，我们讲了图的表示方法，讲到如何使用有效图、无效图来表示一个社交网络。其实在社交网络当中有一个六度分割理论，那说的是你和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人间隔的关系不会超过六度。也就是说，平均只要六步就可以联系到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一个用户的一度连接用户很好理解，那就是他的好友。二度连接用户就是他好友的好友。那三度连接用户就是他好友的好友的好友。在社交网络中，我们往往通过用户之间的连接关系来实现推荐可能认识的人这么一个功能。那今天的开篇问题就是，给你一个用户，那么如何找到这个用户的所有三度好友关系？那其中包含一度、二度和三度连接的用户。这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我们知道，算法是作用在具体的数据结构之上的。那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都是基于图这种数据结构的。这是因为图这种数据结构的表达能力很强，大部分涉及搜索的场景都可以抽象成图。图上的搜索算法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从图中找出一个从顶点出发到另外一个顶点的路径。那具体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今天要讲的两种最简单也是最暴力的深度优先、广度优先搜索，还有 A 星、IDA 星等启发式的搜索算法。我们上一节的时候讲过，图有两种主要的存储方法，临接表和临接矩阵。今天我就会用临接表来存储图。我在文稿这里给了图的代码实现，需要说明的是，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既可以用在无效图，也可以用在有效图上。那今天的讲解里，我都会针对于无效图来进行讲解。我们先来看广度优先搜索，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把它简称为 BFS。那直观的来讲，它其实就是一种地毯式层层推进的搜索策略。也就是说，先查找离起始顶点最近的，然后是次近的，依次往外搜索。理解起来并不难，我在文稿里画了一张示意图，你可以来看一下。那尽管广度优先搜索的原理挺简单，但是这个代码的实现还确实有点复杂。所以我们重点讲解一下它的代码实现，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这段代码。下面的 BFS 函数就是基于之前定义的图的广度优先搜索的代码实现，其中 S 表示起始顶点， T 表示终止顶点。我们搜索一条从 S 到 T 的路径，那实际上这样求得的路径就是从 S 到 T 的最短路径。这段代码呢不是很好理解，这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变量 Visited、Queue、Preview。 只要理解了这三个变量，那读懂这段代码估计就没有什么问题了。Visited 是用来记录已经被访问的顶点，用来避免顶点被重复的访问。如果说顶点 Q 被访问，那么相应的 Visited Q 就会被设置为 True。 Queue 呢是一个队列，用来存储已经被访问但是相邻的顶点还没有被访问的顶点。因为广度优先搜索是逐层访问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 DK 层的顶点都访问完成之后才能访问 DK 加1层的顶点。当我们访问到 DK 层的顶点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 DK 层的顶点记录下来，稍后才能通过 DK 层的顶点来找到 DK 加1层的顶点。所以说我们用这个队列来实现记录的功能。 Preview 呢是用来记录搜索路径的，当我们从顶点 S 开始广度优先搜索到顶点 T 之后， Preview 数组当中存储的就是搜索的路径，那不过这个路径是反向存储的。Preview W 存储的是从顶点 W 从哪个前驱顶点便利过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顶点2的临接表访问到了顶点3，那 Preview 3就等于2。为了正向打印出路径，我们需要递归的来进行打印。你可以来看一下 Preview 函数的实现方式。那为了能够让你更方便的理解，我画了一个广度优先搜索的分解图，你可以结合着代码以及我的讲解一块来看一下。掌握了广度优先搜索算法的原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度优先搜索的时间空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最坏情况下，终止顶点 T 离起始顶点 S 很远，需要便利完整个图才能找到，那这个时候每个顶点都需要进出一遍队列，每个边也都会被访问一次。所以说广度优先搜索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V 加 E， 其中 V 表示这个顶点的个数， E 表示边的个数。 当然，对于一个连通图来说，也就是说一个图中的所有顶点都是连通的， E 肯定是要大于等于 V 减1的，所以广度优先搜索的时间复杂度也可以简写成大 O 括号 E。 广度优先搜索的空间消耗主要在几个辅助变量 Visited 的数组、 Queen 队列以及 Prior 数组上，这三个存储空间的大小都不会超过顶点的个数，所以空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V。 我们再来看一下深度优先搜索，它的简称是 DFS。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走迷宫，假设当你在迷宫的某一个岔路口，然后你想找到出口，你随意选择一个岔路口来走，当走着走着发现走不通的时候，你就回退到上一个岔路口，然后重新选择一条路来继续的走，直到能最终找到出口。这种走法呢，就是一种深度优先搜索策略。走迷宫的例子很容易就能看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如何在图中应用深度优先搜索来找到某一个顶点到另外一个顶点的路径。你可以看一下我在文稿这里所画的这张图，搜索的起始顶点是 S， 终止顶点是 T， 我们希望在图中寻找到一条从顶点 S 到顶点 T 的路径。如果映射到迷宫的那个例子， S 就是你起始所在的位置，那 T 就是出口。我用深度递归算法把整个搜索的路径标记出来了，这里面实线的箭头表示便利，虚线箭头表示回退。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深度优先搜索找出来的路径并不是顶点 S 到顶点 T 的最短路径。实际上深度优先搜索用的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算法思想，叫做回溯思想。这个思想解决问题的过程非常适合使用递归来实现。回溯思想我们在后面会有专门的一节课来进行讲解，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深度优先搜索算法上。我把上面的过程用递归来翻译了一下，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发现深度优先搜索的代码实现也用到了 Prior、 Visited 变量以及 Prior 函数，它们跟广度优先搜索代码实现里的作用是一样的。那不过呢，深度优先搜索的代码实现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变量，它的作用是当我们已经找到终止顶点 T 之后，那我们就不再递归的继续查找了。理解了深度优先搜索算法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深度优先搜索算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是多少呢？从我前面画的图可以看出来，每条表最多会被访问两次，一次是便利，一次是回退，所以图上的深度优先搜索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E， 表示边的个数。深度优先搜索算法的消耗内存主要是 Visited Prior 数组和递归调用站。 Visited Prior 数组的大小跟顶点的个数 V 成正比，递归调用站的最大深度不会超过顶点的个数，所以说总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V。 那了解了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索的原理之后，开篇的问题是不是变得很简单了呢？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如何找出社交网络当中某个好友的三度好友关系。上一节的时候我们就讲过，社交网络可以用图来表示，那这个问题就非常适合用图的广度优先搜索算法来解决，因为广度优先搜索是层层往外推进的。首先，便利与起始顶点最近的一层顶点，也就是用户的一度好友，然后在便利与用户距离的边数为2的顶点，这就是用户的二度好友关系，以及与用户距离的边数为3的顶点，这个就是三度好友关系。我们只需要稍稍改造一下广度优先搜索的代码，用一个数组来记录每一个顶点与起始顶点的距离，那非常的容易就可以找到三度好友关系。今天的内容讲完了，我来总结一下。广度优先搜索和深度优先搜索是图上的两种最常用最基本的搜索算法，比起其他高级的搜索算法，比如说 A 星、 IDA 星，要简单要粗暴，也没有什么优化，所以说也被叫做暴力搜索算法。那所以说这两种搜索算法仅仅适用于状态空间不大，也就是说图不大的搜索。广度优先搜索通俗的理解就是地毯式层层推进，从起始顶点开始依次往返便利。广度优先搜索算法需要借助队列来实现，便利得到的路径就是起始顶点到终止顶点的最短路径。深度优先搜索呢，用的是回溯思想，非常适合用递归实现。换一种说法，深度优先搜索就是借助于站来实现的。在执行效率方面，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搜索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E， 空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V。 那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 我们通过广度优先搜索算法解决了开篇的问题。你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能不能使用深度优先搜索来解决呢？那第二，学习数据结构最难的不是理解和掌握原理，而是能够灵活的将各种场景和问题抽象成对应的数据结构与算法。今天的内容里我提到，迷宫可以抽象成图，走迷宫可以抽象成搜索算法。那你能具体来讲一下如何将迷宫抽象成一个图吗？或者说换一种说法，如何在计算机当中存储一个迷宫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一起学习。